回忆这把刀切开我身体，研究我的风雨，这全是我，那全是你，给过心的开心。

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已匆匆，我看不到他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屏钟。

天的黑夜跳得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答，不会远，不会梦，回不了头。 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。 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， 抬头。